座旁一坐，我就可以往那座上一拜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客人快把他的胃口打开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只要桌上摆上一盘，我就可以看到人情百态。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胖有瘦，也有各种人才。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人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泡菜只是一款小菜，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泡菜只是一款小菜。 嘿嘿老板来盘泡菜，嘿嘿老板来盘泡菜， 每当大伙坐旁一坐，我就可以往那坐上一拜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客人快把他的胃口打开。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人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徐小凤的泡菜的故事，这是翻唱高凌风的歌曲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今天第二首歌选择到了张杰的《勿忘心安》，这是他2009年穿越三部曲当中的歌曲，也是香港电影《窃听风云》的主题歌。张杰显然把这首歌呢当做了自己的代表作品，所以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演唱自己的歌的时候，就唱了这首《勿忘心安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许世聪。 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，我自己问自己，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，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，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，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，玩笑已过半不该，路还有汗流，梦还没腐朽，命运到最后不忘心安。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闪躲，被混乱的双眼或是听觉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陈百强的《粉红色的一生》，这首歌呢是翻唱著名的法语歌《玫瑰人生》，法语版呢是一个抒情的歌曲，而粤语版呢则加快了它的节奏，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惜君的一首歌《夜来香》。刘惜君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，而且呢她也是2009年快乐女声的五强。这首《夜来香》收录在她2012年的翻唱专辑《惜君》当中，这张专辑呢是向邓丽君致敬的专辑，演唱了一些邓丽君曾经唱过的歌。 披成细毯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月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。 这是来自刘惜君翻唱的《夜来香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1998年《True Life》专辑当中的《每天想你一遍》。《True Life》的概念呢，就是乐手和歌手的录音同步进行，采取 One Take 的方式，就是不能重来，必须一遍而过。而这首《每天想你一遍》来自潘协庆的作词作曲。林志炫在这首歌当中并没有展示他漂亮的高音，但是整首歌听起来非常舒服。 千千万万个思念在空气中凝固，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，寂寞我不在乎，你快乐我就满足，想你是我的幸福。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，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，真心义无反顾，爱不自觉的投入，层层的相思刻骨。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，一直到忘了时间，有白天有黑夜，思念无尽的蔓延，决堤的沦陷，疯狂的想着你。

这是来自冯德伦和陈慧琳的《北极雪》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听到的是2001年陈小春《抱一抱》专辑当中的《我爱的人》。这首歌和专辑的主打歌、标题歌曲《抱一抱》都是来自周杰伦的作曲，而《我爱的人》描绘的是单恋的感觉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，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。 拒绝，他会陪你过。